极其诚恳的心情，当年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国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作为 万岁马列 保障人权， 保障人权， 爱国无罪， 爱国无罪， 暴行可耻， 暴行可耻，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解除暴击， 解除暴击， 要防不休， 要防不休。 我想人民日报这个社论只能够激化矛盾。 妈妈呀，要支持我呀，要支持我，要坚强啊！我的人心在这儿，我 以后如果说再有一个契机的话，那么我们学生、我们人民都会再一次站出来，不会就这么一次就下去了。而且我觉得，如果一党独裁这种体制不改的话，那么说这种运动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 代表党和政府向他们表示 亲切地慰问，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的这个很简单而且是很紧迫的一个要求。我就话完了。 而且现在李总理，那么我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咱们不要纠缠，这也是我们的意见，迅速答复我们的条件，因为广场上同学正在挨饿，如果再不行，再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政府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那么我们这些代表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做下去了。 如果李总理觉得酿成动乱的话会对社会造成很不良的影响，我可以很负责的代表广大同学说，这个责任我们认为坚决应该由政府来负全责。 同学们，将军就好啊，我们来自台湾了， 总算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同学们， 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啊，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市化的那一天。你不想我们，我们就牛了。 开始我们 无所谓 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党，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的坚决的措施来制止这一场动乱。 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要振作起来，支援学生。 Yeah. 的方法。 你老打他旗子，他们打天安门去吧。 今天我用天安门广场，绝对不会逃。 全用真枪，全用真枪打， 全用真枪，真是 全用真枪打。 胜利还是我们的，会回来的。